下午5:06，欢迎来到 FM98.2，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我不潮流，但是我非常的阳光，看到我以后简直就像看到了运动。各位好，我是运动本尊泽华。 只是因为泽华今天穿的颜色非常非常的鲜艳。 哎， 是的，那今天呢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星期二，也要首先提醒大家，这一周那个汽车的尾号限行换了一轮，所以有很多人会不记得，就像今天我们差点就没有记得，所以提醒大家， 如果你不记得的话，你可以跑步上班哦，也很运动哟。 是的，那在周二的5:00到7:00这个晚高峰的时段呢，将由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健身的板块，非常活力的陪伴大家度过今天的晚高峰环节。那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搜索到982魔力工厂，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沟通和互动。另外很重点的一件事情是，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将会有福利送出。 哎，这个福利呢是大家都想要的。通常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介绍怎么样可以让自己的身材变得非常的漂亮啊。当然去到一个好的健身房跟对一个好的教练是很重要的。 能不能不要再摇了， 就颜色实在是太亮，不晃会慌张。所以呢，今天如果各位全程2个小时锁定我们节目的话，我们将会不定时的放出不定量的一个炸弹。这个炸弹呢，就真的你可以免费的到健身房当中，最好的健身房当中去体验最好的一个健身项目。 是的，那在稍后我们不定时的放出这个奖项的时候呢，会跟大家进行详细的介绍，会给大家提供免费的私教小团体课。 是的， 具体的一会儿会跟大家讨论。那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博上面直接搜索到活力982来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更重要的是，再次强调一遍，千万不要忘记在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一定要时刻关注我们今天的福利商城，在一会儿的环节当中它会随时上线哦。 有听众说，怎么光听你们两个人在说话，今天没有别人了吗？当然还有，除了我很亮之外，今天还有另外一位很亮的嘉宾。 另外一位？ 对。 那你是在忽略谁？ 就看不见啊，只看到一位很亮的颜色。 让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都是老朋友了。一位是来自国贸 CBD 的 Kelly， 欢迎你，今天的名字直接就是 Kelly 了。以及来自于 Apple健身工作室的私人健身教练韩斌，你好。 Hello， 大家好。 嗯哼，同时韩斌也是我平时的私人健身教练。哎， 嗯，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韩斌也会 很不想分享给你们， 继续的教大家一些动作。所以如果你有收看我们节目的话，一会儿可以跟着一起来做动作。 是的，另外在今天我们的超模养成记环节，要跟大家探讨的是，难道真的只要练好上半身，腹肌就会自己现身了吗？因为无论是男生和女生，在生活当中，他们都会认为说，我只要腹肌就好了呀。但是很多人会忽略上半身的训练。 是的， 尤其是女孩子，她们会觉得说，啊，我不要把肩练得很宽，我不要把后背练得很厚。可是殊不知，如果你把背部啊或者是肩上的肌肉练起来，其实会让你的整个人容光焕发，变成另外一个自己。 太多的话想要说，首先我们还是先关注一下今天的资讯方面的内容吧。 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潮流风向标。首先想跟大家聊一聊，现在有很多人都是熬夜人士，包括我身边的这一位今天穿得非常闪亮的朋友。 你的熬夜的定位是几点算熬夜？ 超过12点就算熬夜了吧。 那现在绝大多数的朋友应该都是熬夜人群了。 真的吗？Kelly，你每天都几点睡？ 10:30呀。 真的吗？ 他是中老年朋友。 韩冰呢？ 12点。 每天都是12点。但是你会保证睡眠时间够9个小时，对不对？ 当然了。 嗯哼，我今天找到了一个视频给大家。就是说很多有一些健身的人，他们因为长期缺觉而会让减慢肌肉的增长。就其实健身的人群也是最最需要来有充足的睡眠来个保证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小视频，大家不要忘记在公众微信账号搜索到活力982。 You go to the gym and do the most awesome, bestest workout possible. Meal prep all your bland broccoli and chicken breasts. And take all the overpriced supplements you found on a fitness Instagram. Yet even though you seem to be doing everything right, your buddy who started getting in shape about the same time as you is still getting better results. And he or she does the same workouts but hardly meal preps while eating the occasional pizza and ice cream. And the only supplement he's taken is the protein shake he found on sale in the bargain bin. So how is this possible? Well, what you didn't realize is that your friend is doing better at the number one most important thing outside of exercising than you are.While you're binge watching on the new hot TV series or playing your favorite video game, 是的，你没有听错，这里是中文频道。所以接下来就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如果你熬夜训练的话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不好的一点。问一下韩斌嘛，如果我的睡眠时间少于六个小时吧，我去训练的话，对于我健身是有很大的不好的一点吗？ 对啊， 有什么问题呢？ 首先，睡眠时间不够的话，精神力不够，所以比较犯困。你在困的状态训练和在精神饱满的状态训练的是效果是两种效果。 那精神饱满的状态之哪个那种情况之下是一种什么样的？ 就是 很快就能长， 充满力量，跟长肌肉暂时没有关系，因为他会，小雨应该知道，他会训练的时候会充满力气。完了之后不会很，本来可以举50公斤， 嗯， 也许你没睡好觉，也只能举30公斤。 睡好觉之后，感觉是不是吃了大力丸？ 还有就是睡眠不够的话，会影响到你肌肉的合成。 嗯哼， 对，因为咱们肌肉修复都在那个睡眠的时间来修复，所以睡的时间短，它的肌肉修复的时间就短。 哎，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睡眠时间短，然后我今天精神状态又不佳，但是我同时做的运动，这个运动的负荷量还比较大，会不会对于我自身而言有一些危险？ 对，确实有危险，因为如果身体素质好的话，它也就是会让你更疲劳。 嗯， 如果身体素质不是很好的话，会引发一些心脏类的疾病。 我之前看到过有人甚至会短暂性的休克，这种情况都会发生。 对对对对， 嗯， 那真的是很严重。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就算不健身的人，其实每天的睡眠也是要有保障的。 对，睡眠很重要， 处于一个睡眠缺乏的状态，其实对整个身体都是一个亚健康 很不好的一个影响。对对对对 对对，嗯哼。另外呢，在今天我们的潮流风向标很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事情是，最近在网上流传的很火，是说如果要是肥胖的话，会和八种病有密不相关的关系。 密不相关的关系是指什么样的关系？ 对，就是如果你非常非常肥胖，就今天微博上面有一个热搜嘛，就是说外国有一个胖子，大概是647斤，然后因为太胖了，他如果再不减肥的话，直接会危及到他的生命危险。 所以这个非常非常胖，就是200斤以上，就算是非常胖的一种情况，是吧？ 嗯，我觉得算吧，200斤以上。 好，我们以这个作为一个参照物的标准吧。 是的， 嗯， 如果要是超过了一个这样的范围的话，首先会容易招来的病症就是癌症。最新研究指出呢，每增长5公斤，每平方厘米增长5公斤的体脂指数，就比如说就意味着一个1.60米的人，他如果是60公斤，他如果增长了8公斤左右，那就证明他离什么子宫癌呀、胃癌呀、宫颈癌呀、这些甲状腺癌，他的发病几率会明显的上升。 癌症这点很可怕了， 非常可怕。就是说起来可能觉得离自己很遥远，但是其实现在在社会上面肥胖的人还是挺多的。 所以注重自己的体重变化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嗯哼，那你有注重自己体重变化吗？你家里都没有体重秤，你凭什么这么说？ 但是我苗条呀，看视频很重要啊。每次都说我是胖子的话， 如果有那个 视频才知道并不是如此。 如果有那个什么体重秤的厂商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话，我们男主持人太可怜了，他家里都没有体重秤，可以来给我们赞助一下。 以后每次上节目之前都要先上一下秤。 另外呢，如果要是长期保持一个肥胖的状态，会引来的疾病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研究发现，如果超过一个正常人超过标准体重15公斤的话，会有30%患高血压，大部分人会患上高血脂，这两者都是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了。 而且这类人群就是，如果你健身的时候量一定不能太大，慢慢的开始一点一点的上升哈。 对。 标准体重超过15公斤，其实身边这样的人不少哎。 你在指谁？ 咱们在座的4个人当中，当然都没有啦。我们都是低于标准体重的。对，另外呢还有就是糖尿病，这一点是很多人都了解的，就是如果你肥胖的话很容易得糖尿病。糖尿病在体重正常人群中的发病率仅为0.7%，但是中度肥胖的糖尿病发病率会增加4倍，如果要是严重肥胖者会增加30倍左右。 嗯， 对，所以就是说你越胖得这个病的几率就越高。嗯，另外还有一个病症叫做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 听起来很夸张，它指的是大量脂肪堆积容易导致睡眠的时候出现打呼噜呀、水肿呀，甚至是呼吸困难等等。 呼吸道堵塞。 对，严重的时候有可能在睡眠的时候你的呼吸暂时就停止了。 嗯， 这点很可怕的，因为如果万一没有缓过来，那这个人可能就 对 出现 很多人在睡梦中就。 很可怕， 很可怕。 另外，刚刚我们提到了以上四点，还有几种病也是肥胖的人群很容易得的，比如说骨关节病呀，还有脂肪肝呀，以及抑郁症和不孕不育症，都是肥胖的人群很容易得的。 所以各位动起来吧，不要再给自己找借口了。在家运动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自己的精神头也变得非常的精神，觉得每一天很快乐，这才是最重要的一点。 是的，这也是为什么我生起孩子来感觉那么容易，就是因为我的身体好呀。 谁在说话？谁在说话？ 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嗯，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说一点轻松的消息了啊。 嗯。 很多之前我跟韩冰在上课的时候会跟他聊到，比如说会有一些健身圈的人士，他们专门就是搞那种举重量的，所以他们 对 只看重量， 对力量举， 对，但是力量举的圈到底有多少大神呢？我在网上给大家查到了，历史上最强的记录是有一位乌克兰的壮汉， 嗯哼， 他曾经创造了腿举这个动作，做了1350公斤，重复52次，很可怕。而且我这边还给大家准备了图片。 1350公斤是2700斤呢。 对，因为这个图片已经是很久远之前的了，所以不太清晰。大家可以大概看一下上面有多少铁片，52次，有1350公斤，这是一个什么概念？韩冰，我想问一下，像这种力量天赋异禀的这种健身人士，他们是不是身体里有什么跟平常人不一样的东西啊？ 他们是不是就是绿巨人的原型啊？ 他们天生真的是天生的底子就非常的优秀，真的，这是不是一般人可以练得出来的？ 对，正常人不可能练成那么大力气吧？ 对，有些人真的是天赋异禀。 我们的今天请来的韩冰老师已经非常优秀了，能不能分享一下你的腿举做的最大做了多少公斤？ 我这个腿举多少公斤？大概280公斤，最大280有吗？差不多280差不多。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正常人的话，腿举到多重就已经算是还不错的？ 你是说不健身的人吗？ 不是，就是正常健身的人，就比如说 有一些人， 这个得分情况，这个得分， 还是说超过自己体重的几倍？有没有这样的比例？ 分情况，如果要是能达到自己体重的2倍，我觉得已经非常棒。 哦， 已经非常棒。 有些人呢，就举了70公斤，然后天天在节目当中炫耀。上一次呢，反复的被 cue 到这一点，我也不知道在说谁了。 他可能在听咱们节目哦。 他并没有在听了。 好， 所以这点要告诉大家的就是，你在做运动的时候，包括这个腿举啊，还有举重的一些动作的时候，千万不要盲目的追求重量， 不要盲目追求重量。 是的， 有些人他举得重，是因为他本身底子就使得他可以举很重的， 因为他有那个实力。 对，当然还不止刚刚那一个人， 嗯， 还有两位更厉害的。有一位呢，他是号称自己是世界头号大力士之称的德国大力士，他在1921年的时候登起了一个坐着21个人的台子，总重量是1870公斤。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图片。 我的天哪！这个大家必须得看一下图片，因为你脑补都脑补不出来这样的画面是怎样 的。是 的， 收看我们节目的方式很简单，在新浪微博上面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上面搜索到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 那画面太美，我不敢看 啊，太可怕了。 哎，好像都是什么德国呀、乌克兰这些国家哦。 对， 但我之前就听说，好像他们那些地方牛奶很好喝。 真的吗？ 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关系？ 所以喝牛奶和长力气有关系吗？ 国内也有大力士啊， 很可怕。另外还有一个叫做被称为大力太阳神之称的一个外国人，他在1956年奥运会的时候获得了举重的金牌。他呢是做的，我先给大家看看图片吧。 我的妈呀！ 他是做的标准推举182公斤，深蹲是547公斤，卧推是284公斤，硬拉是371公斤。他目前为止没有人能打破他这几项的记录，他是地球上目前为止最有力气的男人。 如果你不健身的话，可能真的没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个对应值。但是呢，我个人觉得深蹲本身就很累。 那让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吧。有一次泽华呢， 他在健身房里面已经累得整个人都要撅过去了， 撅过去 他拿的他拿的是 多么重的一个东西呢，大概一只手5公斤吧， 就深蹲是吗？ 不是，就是往上举的那个动作嘛，推肩对不对？ 对 啊，推肩这个也很累。 嗯哼， 因为我刚刚说深蹲，是因为我平时举深蹲的话，大概30公斤就已经累得不行了。 你那不是30公斤，那是33磅，对不对？ 举什么？ 就是那个 健身房里的那个绿片， 不是绿片，就是那个球类的那个。 嗯。 Anyway， 反正就是我觉得已经是30斤或者是30公斤嘛，就已经是极限了。 胡玲， 嗯哼， 对， 胡玲那个有30公斤的吗？ 有一个30磅，25磅的。 哦，我非常，你知道我很怀疑他说的话，并不相信。 所以他前面提到的500多公斤，大家想象一下是怎样的可怕的一个情景？ 是已经是很夸张的一个数字了。 嗯。 另外，其实国外的健身历史要比咱们国家要悠久很多很多。 这确实是。 对，所以他们也会有很多的健身网红，最近这几年。来带动全世界的人，其中呢有一个健身的女生，她是，我先给大家看一看图片吧， 很美。 其实这两张照，左边和右边身材都很完美， 对， 但是会不会发现右边比左边要更好一些， 更有曲线感？ 对，右边呢，右边照片里的这个姑娘比左边的她自己要增重了6公斤，但是各个方面的肌肉线条看起来都明显很多。 嗯， 对， 对，就是这种照片来激励着像我这样无知的女孩子，像我们这种之前是一直在追求体重的女生，知道哦，原来真的有很多人增重了之后长的是肌肉，因为肌肉很沉，所以自己的身材变得越来越好。当然这个姑娘她励志的点呢是在于说她之前也是有过极端追求体重的时候，最轻的时候把自己饿到只有80斤，每天就涮一些菜叶子来吃，很夸张。对，所以也就是说韩冰之前在跟我们上课或者来节目里面也会一直跟大家说，如果本来就已经很瘦的话，千万不要过度的来看重体重这个数字。 对对对，没必要。如果你健身的话，体重衡量不了你的身材好坏。 嗯哼，是这样的。 当然看直播的各位，如果你刚才看到那个姑娘的那个腹肌部分你觉得有点太夸张的话，你也不用害怕，你想练成这个样子也是挺难的一件事情。 对，还有很远的一段路。 是的。 好，今天在我们上半时段最后一点时间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今天下午刚刚上了热搜的一个事情，就是大 S 她的一个减肥的食谱。对，是这样的，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她今天呢，是因为大 S 生完孩子之后体重一直保持还挺胖的一个状态，比较丰满，虽然还是很美了， 微胖微胖的， 微胖微胖。但是呢，她今天分享了一个她的食谱，就是早上起是号称是营养师来给她专门定制 的、 啊、号称。稍大家稍等一下啊，我需要找一下那个图片。号称是营养师专门来给他定制的食谱呢，是说早餐只吃一盒无糖的优酪乳，优酪乳可不可以理解为酸奶，浓度比较浓稠一点的，以及半颗火龙果。但是呢，他并没有完全按照营养师的要求来，他是把营养师的给他的配备再减半，他等于他早上只吃半罐酸奶以及1/4颗火龙果，然后中午他只吃了2片肉片以及2碗烫青菜，不吃饭，再加上运动。他运动的方式是每一周上2次1个小时的瑜伽课，以及伦巴，还有举重训练。 然后体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一个月瘦了10公斤。 哦，那20斤确实是很厉害的一个数字。 20斤是很厉害的一个数字，但是我想让韩斌从专业的教练的角度上来分析一下，是不是这个方式不太提倡大家来效仿？因为一个月减重，如果女生来说过多的话，超过几公斤之上的话，是不是其实对身体是会有一些压力？ 首先我要 这个悬念设置的挺好的，咱们这样，咱们先进一首歌曲，然后大家一块来想一想这个问题，你觉得它是不是健康的？然后以及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都欢迎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底下留言给我们。 是的，我们先休息一会儿，下半时段再见喽。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我是泽环。 第二时段见。 We need more money, they say. Change is gonna come. Like the weather, this ain't forever, they say. So baby, in between, notice the blue skies, notice the butterflies, notice me. Stop and smell the flowers and lose it in sweet music and dance with me. Cause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ild. 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至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美，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想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姚山，伪装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流梦工厂。 志芬，欢迎进入到我们今天第20段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我是泽华， 以及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都是来自于阿普利健身工作室的，一位是优秀的学生 Kelly， 欢迎你。怎么为什么这么腼腆？难道都不打招呼吗？ 让我害羞啊，装了。 好啦，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于阿普利健身工作室的私人健身教练韩斌。 Hello， 大家好，我是韩斌。 这样，上半时段。第20段一开始，不如我们先给大家发个福利好不好？ 好。 因为大家平时可能也会知道我是一个非常爱健身的女孩子。那平时我在哪儿健身呢？刚刚在第10段里也说了，我就是跟平时跟韩冰一起上课。那今天我们送出的福利呢，就是要发放来自于这个健身工作室的这个时段我们发2张好不好？ 好。 发2张私教小团体课的免费体验券。 这个私教小团体课是很有用的，它其实跟单纯的私教课不太一样的是，你会有大概几个朋友跟你一起来上课，然后在运动过程当中呢，你会发现可以激发彼此的一个斗志，然后同时还能感受到非常强的一个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氛围。 是的，而且它其实每节课上的时候，老师和教练会基本上能给每一个人保证到1对1的一些指点。对，而且它的价格也很划算，相对于私教课的话。 除了可以学到一些专业的健身方面的知识之外，你还可以认识到一些其他行业的朋友。 是的， 所以那怎么来抢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这个福利呢？就是需要大家非常简单，只要动动手指就好了，就是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福利商城里面，就可以用0.01元的价格，其实就是免费来秒杀这个产品。 我们是不会说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的，但是真的这一时段我们只送出两个。 对啊，我们只送出两个，然后大家拍下了之后呢，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在后台来跟你联系，你只需要留下你的姓名和电话就好了。但是要注意的是，来抢这个福利的朋友一定要是在北京生活的。 是的， 对，因为如果你不在北京的话，其实你抢到了也并没有什么用， 也可以给自己北京的朋友了。 哎，也对了，你这样说也很贴心。 嗯， 那如果是你的朋友给你这样一个福利，说哎泽华，我给你一个那个什么健身的券，你去用一下吧，你会不会觉得他嫌你胖？ 不会啊，我会很开心啊，他希望我变得越来越帅气。 所以现在大家就可以去我们的微店里面开始抢咯。再来说一下，是通过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福利商城，现在已经上架了，大家可以去了。这一个时段里面我们只会提供两个名额，那在下个时段当中，第三时段我们可能还会再提供两个名额。 是的，刚才第一时段最后我们和大家分享了大 S 今天刚刚发出的自己的一个食谱啊，这个食谱当中呢，很多人也是觉得非常的惊诧，是一个专门的营养师给他定制的一个食谱，其实量已经非常非常的少了。 对， 早餐只吃一个优酪乳，一个优酪乳加一个火龙果，这是早餐。 营养师定的是半颗， 半颗， 但是他自己通通在这个基础上要减半。 二分之一和优酪乳和四分之一个那个火龙果，这早饭， 根本不够我塞牙缝里。 只有两片肉， 嗯哼， 然后以及两碗烫青菜， 烫青菜什么都不放，还不吃米饭。 这样的生活不是一天，而是一个月30天。 对，三十天的时间，它减掉了多少斤呢？10公斤，是一个非常之大的数字，是一个我想减也并没有那么多余地的数字。 所以我们也问一下这个专业的哈，健身教练韩斌，你觉得他这个食谱是靠谱的吗？这样的方式？ 如果站在我健身的角度的话，绝对是不靠谱的。 嗯哼， 为 什 么？ 因为什么呢？首先要区别减重，减脂不等于减重。 嗯哼， 因为他用一个月减了20斤，这根本就不科学。 嗯哼， 因为细胞减脂分解的跟周期是在3个月左右。 嗯， 如果你3个月减20斤，我也许会相信他是真的减了20斤。嗯，但如果说一个月减20斤，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很大一部分都是水分，你要知道，身体的水分占身体的大概70%左右。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减重和这个减脂的区别。 嗯， 那请问他这样子一个月减下来20斤，对于大家而言的话，可能比较担心的一点是，对于身体会不会有一些危害啊？ 危害倒是会有，就有一些影响吧，比方说失眠啦，或者是就是心，如果心脏病，有一些心脏病的话，心率会不齐。 嗯， 心率会不稳定。 其实以前我也听说过，就是因为以前好像也有过做过那种活动，就一个月内急速减掉很多，什么10公斤那种。 嗯， 其实一般来讲，非专业人士的话都不太会建议大家去这么做，除非就是你是真的是很因为某种原因的关系，因为据说是会对心脏有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了。 嗯， 说这么多，好，我们接下来连线大 S。 妈呀，你要是能连线一下也不错呀。 但是其实呢，刚才我们也说了，大 S 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运动量不算太大啊。 嗯， 因为是一周做2次瑜伽，如果没记错的话。 嗯， 瑜伽课跟这个举铁呀和力量课还是有一些区别在的。 是，但如果要是时差这么少的话，做瑜伽我可能都会晕过去。 所以对于大家而言的话，不能盲目的按照这个食谱 对 去自己去学习。 是的，就是这个问题我还有最后一个疑问想问韩斌，就是他这样连续吃一个月加上运动，它的新陈代谢会下降吗？ 会降低。 会降低很多吗？ 降低多少看自己的肌肉量的多少。 所以刚才韩斌的意思就是说大 S 一定会反弹哦，并不是我说的哟。 哎，联系大 S， 联系大 S。 不是啦，其实他确实很厉害，也很有毅力，因为之前确实有一点点发福，也可以理解他的心情。但是在这儿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呢，如果你们也想开始减肥，最好不要轻易的去尝试他的营养师给他制定的这个计划，因为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也不一样，所以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量力而行。 而且是不要盲目的追求我一个月一定要瘦多少斤多少斤这样的一个数字。 对对对，你要把健身当成一种生活状态，不能把它当成一种手段。 嗯， 是的。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今天我们的正题了，也是这样吧，先进入超模养成记。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大姐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活得漂亮当然就在超模养成记咯。大家好，我还是小雨。 我活得漂亮，所以我在超模养成记。各位好，我是泽华。 并不想接下去，以及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来自于阿碧健身工作室的 Kelly， 耶、 yeah. ，还有我们很帅气的教练韩斌， 嗯， 耶、 yeah. ，好，今天呢，想跟大家探讨一个话题，是很多女生平时不太敢企及的一个方面， 嗯， 就是女生就觉得什么叫身材好，首先看着是苗条的， 嗯， 其次。我肚子上能有点线条，那完美了。 因为女生喜欢把这个小肚皮露出来嘛。 对，但是绝大多部分女生现在可能他们会走进健身房，会去举铁，但是真的很多很多人还是会在意说，我不想要胳膊上有任何线条，包括我之前也是这么想的，我不想让我的肩膀有肌肉，我不想让我的后背有肌肉变宽，会觉得很夸张，非常吓人。 我只想要马甲线。 对，我只想要马甲线、 嗯、 但是呢，其实只要你把上半身的各个地方的肌肉都练好了之后，你会发现你根本就不用练腹肌，你的腹肌就会维持在那儿。因为其实我们平时在健身房里面做的很多动作都是会用到核心力量的，基本上每一个都是会的。所以今天也是在我们超模养成记环节，想跟大家一起来跟我们的韩斌探讨一下，还有 Kelly，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就是说为什么做好上半身训练这么的重要。 嗯， 这样昨天我也是亲自到健身房去给韩斌拍了几个上半身训练的动作，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然后让韩斌来给我们讲解一下，好不好？ 好，也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各位只要进入到直播间以及留言，我们都能够看到。所以关于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你有任何想说的话都可以留言给我们，我们也可以直接的提问给韩斌哈。 那怎么给我们留言呢？ 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活力982， 另外要在微信公众账号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视频直播。另外我们今天还会有福利发出。 是的 是的，大家可以点击我们的福利商城进去，就可以秒杀到跟我同一个健身房的私教小团体课了。 17:39，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动作都有哪些呢？ 这是韩斌给我们带来的第一个动作，你可以边看来边跟大家解释一下。嗯哼， 哦，这两天都没有换衣服呀，会不会有异味？看你有没有异味？ 关注到这个点， 我的旁边快被熏晕了。 哦， 啊，介绍一下呀。弹力大飞， 这个侧平举 啊，侧平举 这个动作呢，主要锻炼我们的肩中束。 嗯， 这个对于溜肩膀的女生来说非常好的一个动作。 嗯哼， 对。 什么叫肩中束？你可以先 肩中束的话，就是肩膀中间的这个鼓起来的这个肌肉。 嗯哼， 它可以很好的让你的肩膀提升起来。 嗯哼， 对于溜肩的朋友来说，真的是很好的一个动作。 嗯，也就是说， 大家可以试一下锻炼。 所谓的什么天生就是溜肩啊，这些， 对， 或者是 或者想改善，想把肩膀练得更宽一些的。嗯， 这些都是可以通过运动来调节的。 对 对 对，都是可以改善的。 嗯哼， 你不要以为只能通过垫肩的方式才能让自己穿衣服显得阔气。 现在不流行垫肩了呀。 但是 垫肩 太溜肩的话， 是不是有一段时间流行溜肩？会 有一段时间是，好像是前两年的时候吧。 流行溜肩。 还有那个唐朝的时候也是，当然不是前两年， 那是前很多很多年。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韩斌给我们带来的第二个短视频。 好，那就是手那个。 这个是也是用刚刚那根弹力绳，然后来做一个背部拉伸的一个动作。 嗯，这个动作呢，主要锻炼我们的肩后束还有斜方肌。 嗯哼， 这个如果有颈椎病或者斜方肌经常会疼的人，这个动作来说非常好，可以彻底治疗好你的颈椎病。真的， 小橘黄泽华就问了，什么叫做斜方肌？ 斜方肌就是在你脖子后面， 嗯哼， 到背中间的一大片很大的片肌肉。 不懂的我们可能以为那块统称为肩颈。 嗯， 但其实是有 肌肉统称，它是有名字的。 哦， 对，就像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我的后背那一块大椎经常会很疼，尤其是一到冬天这个季节，有的时候疼的我可能都起不来，但是这两年我开始健身了之后，经常因为健身的动作里面有一些拉伸的动作啊，什么扩胸的动作、推胸之类的，确实能够很好的改善。 不光是对于小雨，任何的一个上班族，现在只要在办公室待的时间久， 对，我非常推荐他们多用这个动作。嗯，真的，这个动作非常好。 对，而且我觉得韩冰给大家来推荐的这几个动作，就是我昨天也跟他讲了，都是大家在办公室和家里很实用的，只要你买一根弹力带 就 可以了， okay， 然后找一个地方把它拴上就行了， 对，找个固定物把它固定好就可以。 嗯哼，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第三个动作，这个也是用弹力带，夹胸。 这个动作呢，主要锻炼我们胸大肌。对于一些男生来说，他们嫌自己的胸不够挺，或者女生的这个胸型不太好看，有点含胸驼背，可以用这个动作来改善。 哦。 有些说法说，好像多练这个胸肌部分，女生可能会让自己的罩杯也会增大，是有这样的说法？ 对，视觉上看上去会变大，只是视觉上看上去真的会变，因为它肌肉练起来之后，它胸大肌的中缝会显得很明显，所以会显得整个胸变大。 凯里为什么笑得那么开心？是得到了从中得到了什么 受益？ 好处， 受益者。 因为就之前被人打击嘛，说你现在就算吃木瓜也没有用了，就是说木瓜还要在青春期时候才管用嘛。那现在还有别的方式啊？ 哎，对了，在这儿我顺便要提醒大家，吃木瓜可以丰胸这一点早就已经被专家辟谣了。 嗯， 是我当年上大学的某一个暑假看到了某一个电视节目，我当时吃了很多木瓜，最后我的腿瘦了。后来就有专家研究说，木瓜其实是可以达到瘦腿和消水肿的作用，但是对于丰胸并没有任何作用。 难怪你现在那么木，就是因为木瓜吃的有点多。 我腿细呀，也许吃木瓜吃的了，不是啦，没有捷径。不能靠任何东西来瘦身啊，只能是靠运动啊， 要用科学的方法，用事实说话。 哎，是的，刚刚韩冰给我们讲解了几个他在健身房教大家的实用的小动作，这样韩冰，你最后再来说一下要领，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刚刚那三个动作，然后以及大概每一组要做多少下。 对， 你还没有跟大家讲。哎， 每个动作 我先来回顾一下。 对，第一个动作侧平举，对吧？ 对，侧平举， 锻炼肩中枢，要大家拉起来的时候要停顿一秒，完了控制慢放，不要太快，完了起，完了慢放，有点节奏感，完了做15个就 OK， 做4组 OK， 这个动作。 嗯哼，好，接下来是第二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 背部的这个 背部肌肉的话，这个也一样，也是做15到20。 嗯哼， 完了之后也要停顿一下，停顿收缩，让肌肉收紧，完了慢放。 嗯哼， 对。 来看第三个动作。 第三个动作，胸大肌动作也是10到15，完了10到20也可以。如果要是力量强的话，可以买一些重一些的弹力带；如果女生的话，就买一些轻的弹力带。反正就在控制到10到20之间。完了也要夹。 我觉得你这个范围给大家设置的太宽泛了。你可以设置到12到15，因为10到20，如果像胖泽华这样非常懒惰的学生的话，他可能就教练说啦，做10到20，那我就做了10个呀。 对呀，然后做了12个，说哇，好厉害！ 这个要看弹力带的重量，这个要看弹力带的重量。 可不可以在这再问一下，怎么样来选择适合自己的重量？ 如果 说我没有教练，我怎么知道这个重量适不适合我？ 对，初学者 或者太轻， 初学者大概的重量都在2.5磅。左右，2.5千克，女生。如果要是男生的话，应该在5千克左右。 哦， 对，这样的。如果要是大家训练过的话，那就看情况而定了。 我们今天这位穿得非常闪亮的男主播，请问你是在做广播体操吗？他今天那个发型以及他穿的这个衣服的颜色，都显得自己非常的乖巧。 时代在召唤。 青春的活力， 80后。 而且我们教大家这几个动作，其实真的是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你都可以做的。 是的， 很方便了。 很方便。另外其实也想帮大家问一问，有些人就说了，说那我为什么要练好上半身？我练上半身对我就是到底有什么影响？ 因为上半身更好塑形，下半身更难。 这个东西每个肌肉的功能性不一样，首先功能性不一样，完了之后它肌肉的必须要练得很匀称，不能你光练一个某一个地方，你就想练，我就练腹，我就想腹肌很好看，每天练腹，这样是不可取的。就算你腹肌练再好，你身上什么肌肉都没有，还是很难看。 哎， 它要达到协调的一个效果。 那我就想知道了，是不是说，如果上半身或者是其他地方没有什么肌肉，足够的肌肉含量的话，腹肌是不可能练成图片里面这样的。 对啊，你别的肌肉都没有什么肌肉，你代谢肯定会很低，所以你脂肪体脂肯定降不到那么低啊。 有些人可能会有疑问说，我集中一段时间我就突击，我只练腹部会不会出效果呢？其他 我觉得很难。 就即便你每天都做俯卧撑啊，然后各种跟腹部相关的运动， 我又是一个很好的负面效果呀。 哦，是吗？ 在我当年自己瞎练的时候，我曾经就也不知道嘛，还停留在女生那个我只要腹肌只要腰细的阶段，我一天做500个仰卧起坐，而且做的都是那种咱们在学生时代体育课上的那种 标准的那种， 很标准的那种，根本就没有什么慢一点呀，然后或者只起来一半呀，没有这些注意事项。 坚持了多久？ 坚持了大概很久，哎，可能有好几个月，3个月左右。 有效果吗？ 腰上的肉是变少了，但是腹肌并没有出现， 看不出任何的线条是吗？ 任何线条都没有，完全没有。 对， 所以也就是说，大家千万不要盲目的来，以为自己做了一些腹部的动作就能出现。那我们今天是在聊上半身力量嘛？我想问泽华，你前一段时间好歹也是去了健身房练了几个月的，那你觉得在健身房里面做一些力量训练，包括一些肩推的动作，你自己能感受到你自己的变化吗？ 是能够感受到变化的，而且我觉得对于男生而言的话，好像腹部出效果的时间会快一点。 对， 男生任何力量出效果的都会比女生快。 对， 包括这个大家最明显的嘛，就这样的一个动作嘛。然后这个小山坡举起来，它那个立起来这个时间也会快很多。 对， 然后比如说你大概一个月坚持每周去3到4次的话，我觉得一个月就能出效果的。然后就是一个基本的， 还是看个人身体的脂肪含量， 还是看个人身体情况。对。 然后那个时候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 对，大家健身的话，如果看到效果的话，肯定会继续坚持。如果你练一段时间感觉没有什么效果，你得找原因，找到原因之后，完了把它解决掉。 我以为说练一段时间没有效果找原因。 这个问题其实得 问一下，找原因，找他没有用。 得问一下凯莉，就我觉得好像女生跟男生相 比，凯莉，人家是凯莉， 凯莉，女生跟男生相比，好像出效果的时间要更久一点，是不是？你是坚持了多久以后发现开始跟自己有一些变化的？ 其实当时刚练3周的时候，我感觉就有变化了，因为我比较喜欢，我比较作啊，我喜欢穿那种比较紧身点的衣服。 确实是。 然后就真的就感觉就是有就是蛮好的了， 就变紧一点是吧？ 对。但真正就是说要说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马甲线的一个就是轮廓的时候，那还真的是1年之后吧。 那时间其实挺长的了。 对。 而且我觉得就是一开始你刚坚持的时候，大概就像凯莉跟我一样的，我们是大概3到4周的时候，就会有朋友说，哎，你最近是不是瘦了一点？这个是非常非常开心和鼓舞人心的。 那这个时候你一定要顶住朋友的夸赞，不然的话你可能就会放弃了， 就会膨胀。 我就会说是的呀，但其实体重没有变化， 是的， 只不过因为他的自己那个肌肉紧实度变得紧一些了。 对，那其实在一会儿的第3个时段呢，我们也会让韩斌拿我来做一个例子，来跟大家说一说女生在练了上肢和没有练之前到底是有什么区别和好处。一会儿我也会做一个模特来给大家展示。那我们现在先来听一首歌，然后休息一下，我们第3个时段见喽。来听一首来自于 TZT 的《头文字 T》。 哎呦，杀出周杰伦，杀出藤原拓海，我一个 A86 防御 feel me。从来不用 chemical， 白手起家做到 everybody know， 赢的那些尊重你也带不走。我跑得太快，高就像赛车手。Hey, play with me， 气氛变得严肃，我快要戴上公平戒指，代表这个年度。运用我的天赋，把你的想法颠覆，在几个里给我的兄弟照亮我的前路。操你车的上个礼拜，我当从我的方向旁边跟谁比赛？看我风格自成一派，你看不见我车道，因为实在太快。我他妈 ASS 拿到驾照，你欣赏我身旁鞭炮，你来不及看清我车牌号。他们说 TTTT 为你骄傲， 风骚而过你自己， 还敢说什么？你可以压 给你买辆 GTR。 你这种水平没喝酒也需要涨的价，不开的方向要你怎么都会在上下，是谁在按了吧。我如果出个车队一定过来帮我洗车，哪怕你每个超市的画面我拿来写歌，我全程都是在走上坡，身边的对手太弱，我赶时间会让你开快一点吧，拜托你可以模仿我的手法，别太卖力，虽活着还没几个抽奖，我不在一旁陪笑，我都不会疲惫，不管对手留着机会多么压抑，路的西北样都是不用你给钱，快把你的念头打消，我答应我的父亲不会再把豆腐散掉，快看我在德尔一的票总是票越来越高，叫凭着自信的笑。风骚而过独自立， I got it going on， 在窗外飘逸， I got it going on， 我们家的马力， I got it going on， 你的自信，哎呀，从零到一百公里， I got it going on， 我在窗外飘逸， I got it going on， 身边有余我为你， I got it going on， 跟我去距离，哎，从隔壁来记录我的勇气，有太多 rapper 风格过于统一，好歌坏事来自谁的统计，我做的太过三把你给来密，让我后面做进步的副作，让你在我后视镜里度过，把裤头接得像是个部落，你连我后身真的无法触摸，从一到三到六到不好不结束，跟着一路狂跑不用兄弟做掩护，找经典让你来帮我写经典故，下个路口我将要把这场面颠覆，你已经三百公里，你要不杀出一滴，我的心里都是重点，结果刚好无需质疑，不知道走到最后我的对手是我自己。I say 得票得票得你的票，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各位好，我是泽华。 我是肖宇。 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我们今天节目呢是可以音视频同步收听收看的，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通过广播收听之外呢，视频各位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上搜索 982魔力工厂， 哎，然后呢我们是可以看到各位的留言的哟， 哎， 赶紧留言给我们。 是的，另外一会儿在第三个时段呢，一开始也是会先来给大家送出我们今天的福利了。 是的，这个福利呢也是非常非常的贴心的。以往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只是告诉大家怎么样自己锻炼可以让自己的身体发生一些变化，当然如果你能去到一个专业一点健身一点的地方的话，在这里你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 是的， 而这些东西呢对于你的身体而言是非常非常好的。 是的，还有我们这么优秀的教练，其实如果你们今天来免费秒杀了我们这个课程，教练本人就坐在这里哦，就是于来自于阿 p 健身工作室的韩斌。 Hello， 大家好。 是的，他就会来亲自带你们来上这个私教小团体课。据说韩斌可是团体课很受欢迎的人，有很多人都是冲着他去上团体课的。 当然， 他自己说的啊。 对啊，有网友说：“哎，小雨现在怎么穿的这么的要运动起来的样子？”真的是在第三时段的时候呢，小雨将会化身成我们今天的一个模特，亲自的示范给大家一些动作。 对，也会来展示一下我现在胳膊上练出一些线条的成果，我自己也是很愿意啦。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继续听一小段歌曲，我们第三时段见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不要走开。 我是曾华， 拜拜， 一会儿见。 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至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经典，听见美，听见美。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北京时间的18点整，大家还在路上堵着吗？我是小雨。 想要变潮，身材很重要。我的身材很好，我也很潮。各位好，我是泽华。没有人理我也没有关系。 我只看到了第几代广播体操。好啦，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们又回来了，进入到今天我们节目的第三个时段。 嗯， 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做客嘉宾，是来自于阿普利健身工作室的 Kelly， 以及我们非常帅气也很专业的教练韩斌，欢迎两位。 大家好。 嗯，所以刚刚我们在第二时段里面给大家送出的福利已经被抢光了， 真的是很快。 对，真的是很快的速度里。就是说那我不知道是因为我的推荐还是因为大家看到了教练本人呢，这就不好说了。 可能是看到了某些照片觉得很美吧。 是的，欢迎到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视频直播，以及还有我们的982魔力工厂里面有一栏叫做福利商城。对，我们接下来马上就会再给大家继续送出两个， 还是只有两个，真的只有两个。 对，那送出两个什么呢？就是和韩斌一样的这个阿皮健身工作室的私教小团体课。 所以呢，我们真的是很贴心的，想要为大家的身材进行着想。 是的。 百听百看，你不如真的走进健身房当中自己运动起来，效果就会很好。 是的，而且这个私教小团体课呢是不超过8到10个人，然后它每节课的时间是1个小时。所以这样的免费体验是很划算的。 好了，不说了，只有两个名额，赶紧去抢吧。 对啊，我们的抢的方式是在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福利商城，赶紧去抢哦。 18点02分，在第三时段当中呢，韩斌也会亲自的给大家做一些示范，教大家怎么样做一些健身的动作，当然作为示范模特的就是小雨本尊啦。 是的，那所以现在我们要不要交换一下位置？ 好。 好。 每次到这个环节的时候，真的是提醒大家一定要通过我们的视频同步的看一下啊，不然不看的话光听讲解你可能真的不懂每个动作是怎么做的。视频的收看方式非常的简单，通过新浪微博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搜索982魔力工厂，右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点击进入就可以看到了。 是的。 好，现在导播老师可以给他们两位一个镜头了。 好，现在我跟我们的韩斌呢就已经站在表演区了。 哇，好瘦好美，身材好漂亮。 腿好长啊。 好，那今天我们在第三时段想跟大家聊的依然是为什么要让女生们来重视起这个上半身的训练。对，韩斌现在讲一下。 这个首先我要给大家看一下啊，很多女生现在都是有些很多瘦的女生，你看像小雨她这样的身材，其实她是已经经过很多改善的，她在之前肩膀你可能没有现在这样的 挺溜肩，然后 对，之前没有那么差，但是也就是很普通，就是很消瘦的身材，对吧？ 现在看起来也很普通呀。 现在他其实你看肩膀其实已经能有训练痕迹的， 来给一个侧面的一个特写， 侧面能看出来吗？这个肩膀其实还是有训练痕迹的。 是的， 如果要普通特别瘦的女生，她这是没有这么多肉的， 拉近的话是可以看到一根线条的。 对， 嗯， 其实还有背，看见没，她的背不像很多特别瘦的女生后面有很多的骨头， 对， 现在她现在背都是很感觉很还是比较丰满的。 最重点的是 不像那种特别干。 小雨怀孕六个月，六个月， 最主要她现在怀孕是六个月， 五个半， 对，五个半月，我都不敢相信，真的，真的很好。 所以呢，就完了吗？这不是要大家做动作吗？ 动作的话，他做吗？动作的话是 可以教几个， 教几个、 啊、 就基本的动作吧。嗯， 有弹力带吗？ 没有弹力带。 没有弹力带。 徒手的话， 但你这个，因为你现在他属于怀孕的这个阶段，有很多动作是不能练的，所以我找一个能练的动作。你的鞋可以吗？这是。 今天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是教大家怎么样通过一些运动可以让自己的上身变得更加的有层次一些。 没有工具啊，做跪姿俯卧撑可以吗？ 可以 吧。 俯卧撑对于男生而言的话，很多男生觉得很简单，但其实这俯卧撑动作如果你做的不标准的话，可能效果不是很好。 髋关节尽量不要动啊。 然后对于女生而言呢，如果你不是很有力量去做标准的俯卧撑的话，可以像小雨现在做的一样，是半跪式的俯卧撑。 对，核心收紧下来，停一下，完了慢起，对，稳稳的啊。对，他身体一定要打直， 嗯， 不要腰不要塌，很多女生腰核心力量比较差，腰会塌。好了，可以了。 这个动作看起来很简单， 这个动作看上去，对，首先把膝盖跪到这个垫面上，完了手的位置和这个胸口的位置是一条线上， 嗯， 不要太靠前，不要太靠后，完了肩胛骨要下沉，不要耸肩，肩胛骨下沉，尽量用你的胸大肌发力把自己身体推起来。如果有女生力量比较强的话，可以不用做跪姿的，可以做正常的俯卧撑， 嗯， 这个的话会效果会更好一些。 有一些弱一点的朋友，他可能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腰腹部啊，要不然是就隆起，要不然就凸下去，这样都是不对的，是吧？ 对，这样都是不对的，最好还是要保证腰不要塌，才能达到这个动作的训练目的。而且另外一点就是，像刚刚韩斌说的，其实不是每个女生都可以做正常的俯卧撑的，但是怎么样能够离这个正常的俯卧撑更进一步，就是同时平时需要我们做一些上肢训练。 需要练一下你的三头，这之前我们有很多视频可以教大家练到三头的动作。三头要变强的话，它也会增加一半的力量来把你这个俯卧撑练起来。 嗯， 这样说到这儿呢，其实之前韩斌带我上课的时候，他经常就会来跟我讲，比如说他跟我说了一块肌肉，我就会问他，那这个是哪里呢？在早期的时候，他就会把我拉到一个板前面。画的是一个人体的那个肌肉的图，他就会给我普及一下。所以其实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讲了半天这个练上半身，那上半身到底平时大部分练的都是哪些肌肉，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在视频里面来和大家讲解一下大概哪一块都是什么。 好，今天我就给大家科普一下啊，这些肌肉叫什么名称。来站这儿，首先咱们要看这个胸大肌，咱们人正常的这在一个大概是一个方的或圆的一个胸大肌在前面这两块，还有就是肩，普通人一般人都叫肩，但其实它叫肩的中束， 肩中束 完了肩前束，还有肩后束，这三块肌肉构成一个整个肩膀。完了还有就是肱二头肌，来展一肱二头肌看看，对，肱二头肌看见没？这条很清晰，肱二头肌，完了肱三头肌，这样展一下。 肱二头肌就是大家常说的小山丘， 对，就是 隆起的。 它这个还女生的话，肱三头肌比较难练，但男生的话，应该展出来的话会很明显的，一、二、三，三块肌肉构成的肱三头肌。还有背面，来，背面，刚才我们视频之前有一个大家都不太知道斜方肌是哪？ 对， 斜方肌是从脖头颅的下面这个骨头，一直到你的胸椎的位置，这还有到这儿。这一大片肌肉都叫斜方肌 哦，这么大一片。 所以说刚才那个动作很好，能改善你的斜方肌的功能性。 嗯， 对，还有竖脊肌，这两溜就是很多人腰肌劳损， 对， 就是长久坐导致的，所以我们要多练竖脊肌，可以防止腰肌劳损。 嗯， 还有正面还有腹肌，我们经常练的肌肉有分腹直肌还有腹外斜肌这两个大肌肉。对， 这个其实就是基本上这些肌肉来构成了我们所谓的什么叫上半身的肌肉。 对，但说到这个腹肌的动作，其实小有必要请小雨给大家做一个那个示范。 就大家做示范，好呀。 生活当中可能以为做这个仰卧起坐，就是我们以前上小学啊、上初中的时候常做的那种抱着头啊，然后把腿竖起来，这样子做普通的仰卧起坐。 上学的时候仰卧起坐是头一定要碰到膝盖。 先给大家做一个错误的，上学的时候大家常规当中觉得仰卧起坐应该怎么样的做法？ 这个因为那什么，她现在怀孕，不能量腹。 哦， 凯里来吧，凯里可以， 那小雨回来吧。 还有就是大家注意，怀孕的时候不要盲目的量腹啊，这个要经过这个指导。 对，也是提醒各位怀孕的朋友们，不要盲目的来练习腹部，一定要有专业的教练指导，或者是其实平板支撑孕妇是可以的。好，现在我们的凯里， 我们先示范一个咱们平时小学生要做的这个仰卧起坐。 好， 对， 说凯莉是小学生，她很开心吧？ 现在给大家示范的是平时 一下，来， 我们在上学 的 时候的 对 做的那种仰卧起坐，但是在健身 再来示范一下， 在健身里面是错误的。 继续，再来一个。 对， 以前还得有个人按着脚。 是的， 对， 看起来 脚老动，说明以前还要需要有个人按着脚。 对 对 对 对，这样。看起来并没有什么毛病，就是很标准，因为手肘一定要碰到膝盖，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不然老师就不会给你算分。 对对对来，咱们再看一个标准的卷腹，来做一个标准的卷腹，膝盖往前点，对，标准的卷腹啊。 标准，现在做的是一个标准的卷腹动作。 大家看出来有什么区别吗？看到有啥区别吗？ 这个区别就是它基本上没有怎么起来，然后呢只起到一半就下去了。这个时候老师就会说你做的不标准，这位同学你偷懒了。 我一开始做正确标准的姿势的时候，我以为我做的是不对的， 对，都被老师给掰弯了。 对 说的是就被老师的那种错误的说法 啊，对对对， 然后影响到了自己。 对对对 但是正确的做法再度跟大家讲解一下具体的一个动作。 对，刚才他整个身体起来了吧，他起来的时候其实练不到腹的，他会借很多的腰的力量，竖脊肌的力量。 嗯哼， 如果竖脊肌强还可以，如果竖脊肌很弱的话，只能用腰椎的力量。 哦， 所以很危险这个动作，所以这个动作现在已经不让做了。 嗯， 对，所以很伤腰。正常卷腹咱们可以做到一半，它正好是腹肌收紧的最佳状态，完了放下来，收紧放下来，它是完全不借你腰的力量。 我们导播老师可不可以帮忙调一下镜头，因为在镜头里面看不到韩冰的全身，可以帮他调节一下。 OK， 嗯哼。 然后也是提醒大家，这个频次不要做得太快，每一次卷腹的时候要感受到自己的腹部确实是被卷起来的， 收紧一下，停顿一秒左右。 嗯， 对， 嗯，是的，就是之前我自己在做一些动作的时候有一些感触，就是在放下的时候会特别快，但其实当你特别快的放下没有做到慢放的时候，是因为你那一块肌肉还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紧绷感。 嗯， 对不对？ 是的， 对对对。 既然请到凯莉做模特的，然后凯莉现在也坐在电脑上，她觉得很无聊呀，不妨接下来我们再教大家几个动作好不好还是腹部的一些动作好不好？ 腹部的动作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动态平板支撑。 动态平板支撑， 你真的很愿意让凯莉让 我 们嘉宾不停地做动作。 因为凯莉很优秀的，她自己是健身健了很久，然后你看她做动作的时候也是很享受的一个过程。现在韩冰亲自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对，她教大家了一个动态的平板支撑。嗯，凯莉你可以过去把话筒递给她。 核心发力要比手臂更多。 对，他这个动作就是先是平板支撑，然后用双手的力量把自己撑起来，撑起来之后再放下，再变成一个标准平板支撑的动作。 嗯， 这样我之前在家是练过，这个动作非常非常累。 那很期待看凯莉能不能做起来了哦。 加油！ 嗯，拿话筒讲话。 哦，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在上私教小团体课的时候，教练经常会让我们做的一个动作。 嗯哼。 什么时候折返你跟我一块练啊 来吧 我会的哟。 不然这样吧，我们现在就是择日不如撞日，泽华你很久没有锻炼了， 我现在生命当中不太适合锻炼了。 我觉得你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动作，你自己感受一下，你就更能知道这个动作的要领以及难度。 我们先看一下凯莉好不好因为现在凯莉正在做，然后也欢迎大家收看直播的时候跟着凯莉一起来做，你感受一下。 是的，也欢迎大家。 首先把动作纠正一下。 嗯， 你先做平板支撑的状态。首先做平板支撑，你看见没，身体一条直线上， 是的， 核心收紧，那发力均匀一些， 这是标准的平板支撑的方法。 最后再放下来，对，首先必须把平板支撑做得非常的好看标准，之后再做这个。如果平板支撑做不标准的话，不建议做这个动态的平板支撑。 哦，那这种是要做多久呢？ 这个20下，20下 就可以， 20下为主，大概做4到6组就可以。 好， 20下怎么算？就是两只手都撑 起来， 这样 放 下 去，算一下。 OK， 对，好了，可以了。说说你的感受。 好，我觉得拍力做得很标准， 还好吧，觉得挺好玩的其实。 所以接下来我们也想让我们今天的唯一还没有去表演区的男主播泽华，也让他来感受一下。那接下来我们就用掌声来欢迎泽华来给我们示范，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下这个动态平板支撑，请去吧。好，大家也不要忘记在收听我们广播的同时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潮流梦工厂，以及点开福利商城。嗯，今天我们也是有福利送出，大家赶紧去抢。 到底做不做？ 做呀做呀做呀。 先来个平板支撑。 现在泽华就已经 用手肘支撑，手肘支撑 到了我们的表演区，感觉他根本撑不住， 已经标准了，对吧？来，开始。 好，现在泽华要来第一次做这个动态的平板支撑，可以看到他的身体颤颤巍巍，非常的艰难， 坚强啊，要坚强， 要坚强。我相信现在泽华的这 个 状态也跟平时就是可能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是一样的状态，所以大家更要励志来看一看健身素人。 你感觉怎么样？ 做这个动作有多么的励志， 我感觉自己瘦了，变年轻了，变得更加的帅气了。 这已经很不错了耶，因为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我真的好惨，我一个都起不来。嗯哼， 这个动作确实是累的。 对，那刚刚你做了这么几个动作，你有什么感受吗？会觉得胳膊在抖吗？ 其实如果你不经常锻炼的话，你做平板支撑本身其实就也会觉得累了。然后这个动作难点就是本身你就是把自己的身体撑起来嘛， 嗯， 然后你还同时要再立起来，再放下去，再立起来，再放下去，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耗体力的。 嗯， 刚才各位也可以看到，我确实是颤颤巍巍的， 很可怕。 对，所以我在想，如果做20个一组的话，其实对于刚刚初锻炼的人而言的话，也是挺大的一个难度了。 是的， 是吧？如果大家坚持不下来呢，也是硬要咬牙坚持吗？还是可以从10个开始？ 对，我们可以做少呀，可以从5个、10个、15、20。 这个动作最早我是做不了20个的， 是吧？ 这个动作真的非常难。 对， 对， 我觉得5个差不多。如果初学者， 我已经突然不行了，我无法继续主持了，我先走行了。 泽华，你知道你刚才做的那个动作的样子有多美吗？ 哦、 就像一杯鲜榨橙汁。 哇！ 行走的橙汁， 这个评价很好，很喜欢。 真的吗？ 是的。 好，其实说到这儿呢，刚刚我不应该把凯莉请回去。在今天我们第三时段的， 你没请我回来，是我自己回来。 在今天我们第三时段的后面几分钟，想就是因为今年我们这个节目刚开播嘛，也是今天是第二期，对不 对？ 对， 第二期。 所以我们会希望每一位来的嘉宾都能够不停的在健身这条道路上进步， 对， 给自己立下一个3个月为期3个月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美丽约定， 对，一个约定。另外呢，还希望我们的嘉宾可以做一下平板支撑挑战，来挑战一下自己。但是凯莉私下有跟我讲，他说他平板支撑只能撑20秒，所以今天他如果能撑超过20秒，我们就算他已经突破自己了一步。 我是不会告诉你， 好不好？ 上一次我小雨袁一我们两个人，我们3个都超过了2分钟哦。 你骗我吧。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们都超过了2分钟。所以这样这样吧，我们先让包括韩冰在内，韩冰虽然已经练得很专业了，但是也要给自己定下一个最近3个月的一个目标。这样韩冰，因为你的肌肉量太大了，你先好好设想一下，我们先让 Kelly 来定一下他这3个月的目标是什么，然后3个月之后我们还会把你这个视频放出来，然后对比一下看看有没有实现哦。所以你说的时候要注意哦， 看看谎言到底是怎样诞生的。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Kelly 在2018年第三个季度，第一个季度的健身的目标是什么？ 应该就是希望自己的身材更加有型吧，我觉得。 什么叫更加有型？有很有型，有很多地方，比如说我希望胳膊会有一些训练痕迹，或者是我希望腹部的线条更明显，或者是我希望我的臀部更翘，这都是很具体的，我需要你给我们一个具体的。 或者是希望剪一个更好的看的发型，让自己的发型显得很有型。来吧，你的目标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刚刚已经把我想要的目标就说出来，一个就是希望自己胳膊会更加有出那个训练的痕迹的线条， 嗯， 还有一个也是希望，因为现在刚刚开始出马甲线的一个轮廓嘛，那希望后面真的是能够有个比较好的马甲线。 嗯哼，在今年夏天的时候， 对对对， 好，所以刚刚你的那一句话会被我们的编辑剪出来。 马甲线很难哎。 马甲线其实不难啦， 他刚才说有个轮廓，一会儿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轮廓，给记录下来，然后三个月之后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可能还是一模一样的哟。 哇，哲华你要这么严厉吗？ 好， 是不放过每个嘉宾啊。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有请韩斌我们的健身教练来说一下他这三个月的目标是什么。 我这三个月的目标的话，我希望我能体重能稳定到82公斤。 我哎，你不要体重不要再长了吗？ 我希望，我因为现在很不稳定，81、82不太稳定，我希望稳定到82公斤。 三个月只能稳做到这样吗？ 很难。我 三个月如果长到84可以吗？ 太难了真的。 所以你的目标就没有了吗？只是体重 82公斤真的很难。也许对你们，你应该很清楚吧。 我很清楚。 你现在这样的已经很难，想想练到我这样有多难，我这样再往上涨会更难。三个月能稳定1公斤的话，其实真的非常不容易。 对于细小的一些肌肉线条， 对，因为我现在体脂很低，我长的几乎都是肌肉，所以我要能稳定到82，其实已经非常难了。 我发现咱们这个嘉宾他好像并不是来真的立目标的，他不真诚，他只是来炫耀的。 哎，那请问你对于你自己的这个肌肉的线条外观上有没有什么变化的期待？ 我希望我的腿更粗一些，这是大很大的。 现在的腿围是多少？ 现在腿围就咱俩不是一样吗？对吧？多少了？我最近没量。 哎，你们两个为什么会知道？ 应该在65到或68。 你是一起量过吗？ 咱俩上次量过，我俩 还记得去年的节目当中，我们两个人比过，是一样的腿围。 对， 只不过我的都是抖抖肉，他的都是紧致的肌肉。 对啊，所以你跟人家距离还差很多。 但很快他的腿围就超过了我哟。 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目标，我觉得每一个人给自己的身体定这样一个良好的目标，其实对自己都是很好的一个事情。我们之所以会让嘉宾，每一位来的嘉宾都给自己定一个目标，也是希望可以影响到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希望大家也可以在新的一年，每天只要花非常短的时间来维持来锻炼，你就可以达到你想要的目标，你的身体就可以变得越来越健康。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这个挑战的时间了。 怎么还在这里？凯莉，你该移步到那边去挑战自己了。 是的， 在这里待一会儿啊。 接下来就是我们来自于国贸商圈 CBD 的凯莉来进行她的这个平板支撑挑战。今天我要跟大家说明的一点是，我觉得其实，哎，你觉得韩斌还有没有必要挑战？因为我是觉得说他已经很厉害了，是不是做平板支撑来说对他太简单了？ 韩斌，你平板支撑可以做多少？最久？ 我现在没试呀，我现在没试过，因为我很长，我将近一年没做。 那不然你们两个一起开始吧。 我不知道。 你们那 我估计也就2分钟。 那你们两个一起开始做一个平板支撑挑战吧。好， 万一他要是做了一天一夜怎么办？ 那就让他一直 要把我们累死吗？ 就让他一直坐着，我们就回家就好。然后也欢迎大家啊，跟着我们一起来做一下这样的一个平板支撑。 是的，你们两个人现在可以准备了。 嗯， 也希望大家如果正在堵在路上非常拥堵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新浪微博上面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收看我们这个平板支撑。或者如果你在家收看节目的话，也不妨来跟他们一起挑战一下，说不准你挑战的这个平板支撑的时间也许比健身教练还要长哦。 他们两个人真的很不想做，到现在都还没有去做。 你们两个可以把那个垫子横过来， 你们两个头对着镜头好了。 对，你们两个头对着镜头，然后用那个垫子支撑着手臂，这样的话手臂不会很酸，明白我的意思吗？好，你们两个可以开始准备了。然后这样，因为我这边稍等， 我可以看到 我这边看不到时间，由我们的泽华来计时好不好？好，现在泽华说开始，你们就开始啊！现在还不要着急，你们可以先坍塌状态。 你要不要我开始？你真的话很多。 好，你可以随时开始。 3、2、1，开始。 哇哦，哎，看别人做平板支撑是一个 很想挑毛病的一个过程。 你再跟大家讲解一下这个平板支撑的要领吧。 嗯，平板支撑呢，首先是很多之前我老公就做过很错误的，就是他会把屁股撅起来，撅得高高的，那样就不累。平板支撑首先你要把自己，就是很简单的理解，把自己想象成一块平板。 嗯， 你整个人都是直的，这就需要你的腰腹力量，然后来把你的就控制住你的屁股不要撅起来，这是最最重要的一点。然后呢，手要与肩同宽，这样90度摆在那个垫子上面支撑起来，其实就 OK 了，就是把自己想成一个平板一样。 看直播的你，你的屁股已经撅起来了，赶紧放下去，放下去，放下去。 说的就是那个谁谁谁哦，就是你哦。 动作要标准。 哎，是的，现在已经坚持多久了？可以报一下时了吗？ 还50秒了。 50秒了。 对。 天哪！那凯莉说她平时只能坚持20秒，你看现在他们两个可能都为了在节目上的颜面而不敢塌下。 已经1分钟了哦。 哇，好棒哦，来给大家鼓个掌， 加油加油加油，争取能到2分钟。 对，希望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跟我们一起做的朋友们也能继续坚持下去哈。 哎，好像韩冰已经要不行了，健身教练已经要不行了。 韩冰怎么可能，人家可是健身教练呢。 哎，凯莉的动作很标准。 是的， 嗯， 他们两个其实都很标准，而且都是纹丝不动。现在过了有1分半了吗？ 刚刚过1分半，只有1分半的时间。 一分半了， 还有30秒，加油加油加油。 你说如果凯莉坚持到最后，韩冰先倒下了，他会不会内心留下阴影？ 韩冰不是已经说了吗，所以要坚持一天一夜的呢。 哎，你们两个不要逞强哦，你们可以，你们如果倒下的话没关系，因为如果3个月之后你们再挑战，就要超过这一次才行，要给自己留一些余地。 两分钟了。 很棒很棒很棒。来，你们可以先，你们可以回到我们的嘉宾区，然后我们简单来跟大家说采访一下两位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凯莉已经无法说话了。 其实我今天也是刚刚练完腿， 刚练完腿，是真的。 哎，凯莉， 备受煎熬。 你之前从来没有做过2分钟吗？ 没有啊，因为我们上课一般都做1分钟嘛。 对 对啊，上课一般都做1分钟嘛，然后又是动态的那种。其实我锻炼这么久了，我真的没有，从来没有做过平板支撑。 是不是发现自己的潜力无穷？ 对啊，好，就是大家在听着你们说话嘛，就好像会分散一点注意力， 对， 就不至于那么的紧张。 嗯哼，我们上半时段马上要，我们第3时段马上要结束了。最后想问两个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刚刚我们继续聊下去，你们还能再撑一会儿吗？ 我觉得还是可以撑的，就是腿很酸。 你还能撑多久？ 我还能撑 10秒钟。 其实这个就是在一个有效的氛围当中，大家一起嘻嘻哈哈的，就会变得很好。 所以就希望大家来健身房锻炼和在家锻炼完全是两种感觉。 对，所以我们第3时段现在已经要结束了，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福利商城继续来抢这个私教小团体课的课程。 可能已经没有了。 对，可能已经没有了，但是以后在每个星期2的时候，我们都会给大家发放这样的一个福利。 继续送给各位好听的歌曲。 好，一会儿 见 喽。 Sweet music and dance with me, 'cause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orld. 声音有很多种，哪一种才是最美的？ 所谓最美声音，它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诚恳和真挚，表达着你对经典的理解、想象和情感。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听见美，寻找最美声音招募活动正在进行中，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胡歌读美文。听见经典，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像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宜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宜兰北京，大写的宜，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豪价狂人姚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流梦工厂。 18:31，也进入到今天我们潮流梦工厂陪伴大家2个小时的最后一个时段了。我就是北京小河岁小雨， 我就是橙汁本尊泽华。 你很喜欢我今天起的这个名字吗？ 这个颜色确实是很 fresh， 也非常符合我们 fresh radio 的形象定义。 哎， 嗯，是的。那就今天来介绍一下， 不要激动，不要激动。 嘉宾是来自于 CBD 地区的 Kelly， 欢迎你。 耶、yeah ！ 嗯，我们的韩冰教练已经着急忙慌的回去上课去了，所以没有办法来陪伴我们的第四时段。 但是第四时段呢，真的是很重要的，因为大家在健身房当中呢，尤其是女生啊，很喜欢拍一些照片。 嗯， 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健身房当中它就是一些基本的器材。如果你是只是普通的拍法的话，拍出来反而不好看。 或者是如果你要是只是傻傻的站在那儿，也好像也拍不出来什么。 而且有时候会把你身材拍得没那么好。 对，而且有一些动作确实是需要一些怎么说，需要一些做一些动作或者是一些器材的帮助，才能体现出你这个训练的痕迹。 本来你发一组朋友圈想要获得100个赞，结果只有1个赞，怎么办？ 对，所以今天在最后一个时段呢，想跟大家聊点轻松的花边消息。就比如说在健身房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够摆出好看的拍照姿势，能够让你既练完又把这个成果美美的拿回家。 你知道对于男生而言，大多数的健身完以后就是这个样子。 哎，泽华，你在健身房里面是愿意拍照的吗？ 就我这样的身材吗？有什么好拍的呢？ 所以你在健身的时候从来没有拍过照？ 从来没有过， 一次也没有。 对， 都不愿意看镜子里自己的一眼吗？ 不光不爱看我自己，如果我每次看到这样的男生的照片 会怎样？ 翻无数个白眼。 真的吗？ 对。 为什么？ 如果是那种身材很好像韩冰那样浑身真的都有肌肉的， 我们说照片照片就是一定你得有它的一个美的一个东西在啊。除了你自己身材本身美之外呢，你比如说你个角度啊，然后你拍摄的方式啊，你结合的点啊，整体构造都是很美的，不然觉得很享受。 那提问你们两位啊，就是你们朋友圈里面应该也有不少就是比较喜欢发自己在健身房照相的朋友，爱炫的朋友，那看到什么样的照片你们会觉得哎，看到什么样的照片你们会觉得哎不错？ 我觉得从我的角度、 就是你们自己的评判标准是什么？ 如果是感觉到明显是在秀自己，重点秀自己的，我会觉得哎，但是如果是真的是身材有一些变化的话，然后我就会觉得真心为他点赞，这些天呢他是真的没有白费。凯莉呢？ 对，如果在健身房看那种摆拍的真的是太明显了，感觉 这个自己啊怎么样都帅，超帅 然后如果是真的就是有朋友去健身房的时候，然后就拍那种就比如说练那些动作啊什么啊，我觉得哇好酷啊，然后还会去研究一下。 凯莉是比较喜欢拍的照片是真实在做动作的，而不是喜欢站在那儿拍的。 对对， 但是有一点啊，我发现就是男生其实摆拍这个动作他的肌肉线条是很明显的。 对， 但是相比而言的话女生摆这样的动作， 不是每个男生啦，你就没有， 我说我大部分拍这样照片的男生嘛，但女生呢可能她的肌肉线条从照片当中看起来并没有很好，所以怎么样的去拍摄的话，这点是挺重要的一件事， 非常重要。接下来呢，这样我跟凯莉我们两个人都到表演区去好不好？ 好， 可以一起来跟大家探讨一下这个话题。 你要推举凯莉了吗？这个画面感觉很美哦 那现在又让我们的德华坐到底部了。 很重要的一堂课程，怎么样可以让你自己的健身照片拍得非常的好看？ 对，其实也不能算是课程啦，只是我们两个人的一些小经验，就是有关于腹肌这个说法。其实我很想跟大家说，有一些女生，包括我自己，在最早期的时候，其实现在我是可以看到腹肌线条的，但是在你最早期练的时候，你的线条是需要光线，有一个光线时期，明白吗？就你一定要在一定的光线下，你才能找到。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想拍出好看的腹肌，就需要把你的照片调暗一些，或者是在光线比较弱的屋子里面拍。对，如果要是光线太强的话，比如说金胶面膜是这种灯光，如果你并没有什么训练痕迹的话，那可能并看不到你肚子上的腹部线条。 其实我可以给个小建议啊，因为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是蛮胖的嘛，就是你知道那种腹部就脂肪啊什么还蛮明显的，然后我是建议刚开始又想拍好看的时候，你真的要做动作，把动作做标准以后，然后呢去拍那个，就像那时候我拍深蹲，然后呢从后面那个角度拍，包括去找一些角度，然后做动作的时候真的是感觉还蛮好看。 这样凯莉可不可以先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做深蹲拍照的动作。大家还要一定要记住，做真正的动作和拍照的时候做动作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不同，就是拍照的时候你做这个动作不要那么实在，尤其是如果我们有的时候拿了一些重量来做这个动作，可能的面部表情会有一些狰狞。对，但是拍照的时候就是悠着点差不多就行了， 但是动作你得做标准。 对，主要是为了美感。所以接下来刚刚凯莉跟我们说他之前是会用深蹲这样的动作来拍照，那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怎么做的。 我当时就是一要找了一个角度，比如说啊，这个摄方向是从这样拍的，然后呢，我大概是这样的去做，当动作还是要做非常标准，因为否则的话， 我们把这个弹力球先拿到一边去， 否则的话呢，就会被大家看出来你不够专业嘛，对不对？然后比如说这样去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这样拍一个非常美的一个曲线，这是一种方式。 这样的话你的腰窝其实也是会往前的，就显得腰非常的美，曲线很明显，然后臀部又是翘起来的。 配的文字他就可以、 就是、这样 配的文字他就可以说，哎呦不知道谁从后面偷拍了一张，害羞说说你们女生的小心思。 反正就是要么就是有腹肌就晒腹肌啦，要么就是有曲线晒曲线嘛，就是找你最好那个角度去弄。 这是刚才说的一个其中的动作。 哎对，既然刚刚我不是把这个瑜伽球拿过来了吗，我还可以教大家做一些就是正在做腹部运动的时候来做的，就比如说我们可以半躺在这个瑜伽球上面。 好， 真的是很贴心哦。 做腹部动作怎么样拍照？除 出来效果比较好。 对， 现在凯莉是在给大家做示范。 对，就是大概是这样，然后腿要再稍微往前一点，这样会显得腿部很有力量，然后整个人都是瘦瘦的一个纸片一样哦。而且这个动作是对于女生来说，就算你肚小肚子上稍微有一点肉，但是当你躺平的时候，你是收紧的状态，你只有收紧才能 hold 住这个动作，所以这样的话即使肚子上稍微有一点肉也根本显不出来，就会显得你整个人非常纤细。 而且最好的一点是，如果你正好是刚刚训练完的话，它其实是有一些线条在的，你这个时候露出肚皮然后再做一个起的动作，能够看出来你的身材的变化。 是的，嗯。另外呢还有一个动作要教给大家，也是斜躺在地上。 斜躺在地上 啊。 好，请导播老师把这个镜头调的稍微远一些。哎，这个动作拍出来是很好看 的、这个、因为特别显腿长，然后身形也特别的好。嗯， 一定要把，最好可以把手竖起来，举一个叶的手势，这样的话会显得你的线条更加明显。然后夏天的时候可以穿一个那种短的运动背心儿。对， 这个动作好像有一些超模也是经常会摆拍使用的。 何穗本人就拍过，然后我当时看到他的这个动作，我觉得天哪好美，那我跟他身材这么像，是不是也可以学一下呢？ 那么请问北京小何穗做这个动作他到底累不累呢？ 这个动作是很累的。 嗯， 对，因为他是需要非常强的腹部的力量，因为它等于是用一只手臂把你整个人给撑起来了。 哦，那我很期待凯莉能不能做起来了。凯莉要不要挑战一下？凯莉平时做过这个动作没有？ 要不要再给你示范一下？ 他其实猛一看有点像舞蹈动作，但很好看。 对，而且这个动作会显得你的腿部就整个人的身材比例非常好，腿部的线条很修长，所以这个动作是很适合大家在健身房里面来拍照摆拍的。 完美。 嗯哼，好，今天教大家目前为止是三个动作了。 是的， 接下来还有没有一些动作可以分享给大家呢？ 还有一个是我之前拍过，就是其实平板支撑这个动作吧，也是个非常适合就是新人摆拍的时候用。因为这样的话找好角度的时候会让你的脚呢显得腿呢显得特别特别长。另外就是因为平板支撑，如果你不是真的去练的话，只是摆拍的话，相对来强度没有那么大。 那个平板支撑交替抬手是不是可以？因为这样的话就显得人更长。 交替抬手，你 真的要抓拍的话有点难， 因为 要抓拍到那个点还是蛮难的。 那你平时拍这个平板支撑，你是怎么样的一个做法呢？给大家做一个 示范。就是你做一个普通的平板支撑动作之后，就大概是这样的。然后那个就是帮你拍摄的朋友呢，大概找好一个角度，是从侧后方看你的腿最长的时候。哎，然后这个时候最好旁边有面镜子，因为镜子这个地方呢会显示出你的这个臀部的曲线 啊， 觉得就非常的好。 所以是有很多的小心机在的。 对的，对的。 好的，欢迎两位回来吧。 好了，我们现在已经回到了直播台上，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今天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最后一个时段了。我是小雨。 我是泽华。 以及我们今天的嘉宾 Kelly， 欢迎你。 Kelly， 刚刚我们两个人在表演区真的是很尽力的教大家几个平时我们会在健身房做的一些摆拍的动作。 这些摆拍动作其实你在家里当中也是可以完成的。如果你真的到健身房的话，做一些器械运动的话，这个过程当中你给记录下来也是很好看的。 不，有一些器械运动记录下来不好看。哎， 是吗？ 对，我记录过很多，会发现有一些是非常好看的，有一些的是不太适合的。 如果男生是真的你的胸大肌有的话，你做这个夹胸的动作然后直接过来拍出来是很好看。 对，咱们主持团队里面有一位女生，她做了那个70公斤臀推，那个就非常适合拍出来，就很好看。 是的。你知道我们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拍照拍得很好看，但是最重要的是还是你要走进健身房当中去好好的锻炼自己的身体了。 是的。那其实说到健身房，平时经常在健身房锻炼的人可能会在健身的过程当中有一些非常好玩或者是想吐槽的事情。不如我们每个人来分享一件怎么样？ 首先我先说一件事儿吧，就是其实这个事情也是我之前自己做的不到位的一点。因为我之前去健身房次数比较少嘛，所以我就没有意识说来到健身房当中要自己带一条毛巾的。因为你做很多运动的时候会出很多的汗，如果比如说你在做这个 腿部的推举啊，或者是在做一个平板支撑这样的时候，你流很多汗在那个垫子上面，下一个人再来的时候，他会觉得有一点介意这个事情。包括如果你在使用这个垫子，前面那个人上面底下全是汗水，你想多脏多恶心， 会很尴尬。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是自己觉得很尴尬，以及有点不好 意思。那你怎么做的？你就是没有办法硬躺上去了吗？ 我就直接让做完了呀，做完以后下面一个还是一个女生，然后会先说实在是抱歉，但是你确实是已经做出来这样的一个行为了，所以这个事情呢也提醒大家，去掉健身房你一定要带一条自己的专属毛巾，这样不只是为了自己的健康，也是为了其他人的一个健康安全。 是的。所以凯莉有什么事情要分享给我们吗？ 我记得刚开始在健身房练一段时间以后呢，然后因为出差嘛，然后出差的时候也不想放弃那个健身，就去出差酒店健身房去用了。但是因为女孩子就是会用器械实在太少了，当在用的时候就会发现在那个酒店健身房里的一堆男的会关注你，然后会觉得有点小尴尬。 怎么？所以你是怎么感受到他们对你的关注的呢？ 因为大部分人都是用跑步机啊，然后你在那里开始用起那个杠铃片，然后就是非常娴熟的在做各种各样的动作，然后包括在用一些这个器械做动，好像也好蛮懂的样子。然后 我不理解你的尴尬，哎，我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对啊。 有一次我在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健身房，因为当时没有时间跑到这么远来健身，然后那两天就是又有事情，所以就在家附近的一个健身房蹭了一次免费的体验。然后进去体验了之后，里面也是像凯莉刚刚说的全部都是男生。我就一个人非常勇猛地闯到了器械区，然后自己给自己加片啊各种，然后就会有一些健身教练过来围观我，想给我挑毛病，他们可能想让我买课之类的。但是很有成就感的是，他们看完了我之后并没有说出什么就走了。 有人在说话吗？ 真的 并没有听到哈。 所以是很有成就感的。你为什么会觉得不很尴尬呢？ 这是我比较好奇的。 可能是因为平常在健身房大家练的时候都觉得好像是很正常的事情，然后真的你到外面去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哇，来了一个会练的女生哦，好厉害。就是你平常没有觉得，因为大家在自己环境的时候，你会觉得这很正常嘛。 那你就会觉得我就是很厉害啊，你们随便看我呀。 但真的很有意思，因为当时我用完一些器械之后，然后就有男的噔噔噔也跑过去试用。 专业跟不专业的区别还是挺大的。 对， 因为很多男生呢，他可能是自己看网上的一些视频呀，或者是看一些书籍，然后不找教练，直接自己开始练。 是的。 练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身材确实也有一些变化，但只不过呢，你可能你想要自己的二头肌发生很大的变化，结果练的是其他的部位。 对对对，这就是因为你的动作和重量可能用的不太标准的时候，你就会出现一些借力的情况。就像我之前经常是做那个拉背的动作，但是我的背部没有受到任何训练，练的是练到的是二头，哎，就是胳膊在使蛮劲儿。对。但是刚刚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分享的故事都很弱。 哦，你有料哦。 没有，之前在节目里面其实某一次在去年的时候给大家讲过了，但是这个故事真的很有料，而且这个故事是我旁边的这位也有和我一起经历那一天，很凄凉。就是有一次我在健身房上完私教课之后呢，我那天夏天穿了一件非常好看的紧身的一条蕾丝连衣裙。对， 不用加非常好看四个字，然后呢， 很好看啊。但是后来那条裙子一直没有修，一直没有修， 跑题了。 听我讲啊，然后呢换完了上完课之后，我就要到更衣室里面把那件裙子换回来。结果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它那个拉链就卡在了那个，怎么说呢，拉链和那个衣服的一个边卡在了一起，就不太好蹬出来。当时我又比较着急走，所以我就自己咔一使劲，发现它崩掉了。 哇哦！ 我没有办法出来了，我当时简直尴尬的要命，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在更衣室里想了很久，而且我也没有其他的衣服。然后最终的故事的节点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夏天很作，穿的健身的衣服也是很暴露，并不是普通的短袖，只是一个非常短的运动内衣，非常短，根本没有办法出门。最后可是实在 啊，我觉得完全可以出门啊。 不是，它不是那种到半截的，是完全就是内衣长度的。但是实在是没有办法，把人逼到极限，你总是要做出一些改变。 这话我们走了，这是羞辱炫耀吗？ 没有，很真的让我觉得很尴尬的一。 因为他接下来还要来单位上班。 对，我还要来上节目。 想象一下，他不可能穿一个运动内衣来到单位当中， 可能门口的武警小哥哥会把我轰出去。于是呢，我就穿着那个运动内衣，好在下面是一个长裤，好在是一个长裤，我就穿着那件运动内衣和那一条长裤，若无其事，假装没有什么事儿的走出了健身房的那个楼，来到了世贸天街，然后我就随便进了一家店，买了一条裙子换上了，简直尴尬的要命。然后整个我走的那一路会有异样的眼光投过来，那并不是让我会觉得很开心的，会让我觉得非常非常尴尬。 哎，但是他说这个尴尬点，我就突然想到之前我有一个朋友啊，就是你知道大家健身的时候喜欢买紧一点的衣服和裤子， 对， 这样显得自己身材比较好嘛。然后那个男生呢，他就是买了一个正常，比如说他应该穿 M 号，他买一个 S 号。然后呢，在健身的过程当中，他又想彰显自己很有力量，又做了很重的一些运动，过程当中就听见的一声响， 真的吗？ 裤子就插了， 这太尴尬了。 大家可想的是多么尴尬的一个画面，而且还在上课，旁边都有看到的他。 是， 我觉得真的，因为我在想说，因为运动的布料一般都是弹性很好的嘛。 你是有亲眼见证吗？ 他跟我转述的啦，但是我听的时候我就 好尴尬， 很有画面感。 所以那个裤子是直接就毁掉了吗？ 对呀，就毁掉了呀。 妈呀，那当时怎么办？课也没有办法进行下去啦。 尴尬的瞬间已经发生了，那只好就发生了。 所以后来你知道吗，后来我在健身的时候都会习惯说，去的时候就穿一些宽松的衣服，不要太作，或者是健身房里面，我经常去的健身房，我会多放几件备用的衣服，以免万一要是出现了什么危机。这也是提醒大家，因为健身的时候确实还是会有一些尴尬的情况发生。而且我要提醒女生一点 啊， 就是健身，尤其是你穿那种紧身长裤显身材的时候，请记得里面一定要穿无痕的内裤。 那提醒男生一点，就是千万不要像我那位朋友一样，可能你的那个他的松紧程度没有那么好，然后你又买了小号，发生那种尴尬的情况。 还是要买质量好的衣服了。 哎， 总结一下， 所以健身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乐趣，因为经常会有这种你只有健身了之后才会发生的事情。 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两个小时节目呢，还是真的希望大家可以在忙碌的工作之余，让自己每一天吧，我觉得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过程当中，好好的让自己的身体去锻炼一下。这个锻炼的过程当中，也是让自己的身体有一个放松了。 是的，因为如果你养成了这个好的健身的习惯，其实也是会对你整个身体啊，整个人的一个新陈代谢的一个状态都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那我们当然，我们节目也会为大家做出一些小小的贡献，比如说在之后每个星期二，我们潮流梦工厂的健身环节呢，都会来给大家发放福利。 是的，今天我们发放的四个福利都是瞬间的抢出去了。 是的， 所以各位呢，如果想要这样的福利的话，记得每周关注我们的节目， 哎，锁定我们每周二潮流梦工厂的健身板块。我是小雨， 我是泽华， 以及 Kelly， 以后还欢迎你经常到我们节目里来玩。 谢谢， 拜拜喽， 拜拜。 接下来你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节目，拜拜。 Talk about is what is going down. It was